彩虹挂在天边，那是一个难忘的秋天，我和你恋爱在童话的里面，袅袅的烟升向蓝天，一对美丽的鸳鸯细水长眠，我拉着你的手间，轻轻的小河边，蓝蓝的天，我们天天相恋，天天把手儿牵，青春已不见，容颜已改变，童话里不变的你我的缠绵，童话里不变永远的笑脸。童话里不变，爱你到永远。